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千辛万境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级体验团，我是论论。节目开始呢，还是要提醒各位啊，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或者呢也可以来到微信当中搜索双奥之声小程序来获取平台上的精彩节目内容哈。今天超级体验团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在一开始来为您分享几个我们推荐的优质的大众健身体育赛事啊，也是为各位这个运动爱好者未来的参赛安排来做一个参考。那最近呢，随着国内疫情的平稳哈，很多的赛事哈都已经是重装上阵哈。正好从九月开始一直到十一月这两个月的时间呢，也是国内的马拉松举办比赛最好的时间节点，所以最近有很多的比赛都开始纷纷定档并开启了报名。那今天首先来为大家推荐的这项赛事呢，是一项很特别的马拉松赛哈，这就是2021年的横店马拉松哈。说到横店呢，可能这个熟悉电影的朋友都知道，横店影视城哈是我们很多国内优秀的影视剧作品的诞生地啊。但是横店马拉松同样也是非常有特色的。今年的横店马拉松呢，将会于10月31号在浙江金华市的横店影视城内来举行，共设为三个组别，分别是全程马拉松、半程马拉松和穿越马拉松哈，是9公里的组别，总规模呢25000人，其中全程马拉松是有5000人，半程马拉松12000人，穿越马拉松8000人，不抽签啊，先到先得，爆满即止。今年的横店马拉松呢，也将会继续延续叫跑进电影穿越历史这个主题，将赛道再度升级，穿越梦外滩影视主题公园，带领跑友领略上世纪的外滩风光。另外今年的横马赛道将仍是星光熠熠，届时呢在横店影视城取景拍摄的各大剧组哈，也将和我们的跑步爱好者哈一起来领略横店马拉松哈体育带来的魅力哈，有一些影视演艺大咖会在现场助阵。那其实横店马拉松一直以来呢，都是以浓厚的影视元素吸引着大家的眼球，也是唯一一场被央视电影频道哈，也就是 CCTV6 报道过的马拉松赛事哈。说到马拉松赛事，我一般都是在 CCTV5 看到转播啊。这个横店马拉松是唯一一场被 CCTV6 报道过的马拉松。那凭借着极具穿越感的赛道、浓郁的影视文化氛围、热闹休闲的参跑体验，横店马拉松在众多的马拉松赛事当中可以说是脱颖而出，不仅深受跑者的喜爱，更是被业界誉为最具成长价值的马拉松赛事，也入选了首批国家体育旅游精品赛事，2017年和18年的品牌赛事，2019年和2020年的国家填写的金标赛事哈，非常有特色的一项马拉松的比赛哈。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相关的报名信息。目前是已经确定哈发枪时间，再来为大家重复一遍，是今年的10月31日的上午7:50在横店影视城出发。目前的报名是已经开始哈，不抽签，先到先得，满额即止，所以想去参与一下横店马拉松特别体验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在推荐了横店之后呢，下面推荐的这项赛事呢，同样是来自于浙江的哈，而且呢跟我们刚刚提到的横店马拉松有直接的竞争关系啊，因为这两场比赛是在同一天来举行的，也是在今年的10月31号的上午哈，这就是2021年的温州马拉松哈。其实浙江最近开启了多场马拉松的报名工作，有多场比赛也都是扎堆在10月31号这一天来完成的，所以如果想去同时参加这几个比赛的朋友呢，这可能就分身乏术哈，也需要好好的去甄选一下究竟哪场马拉松是值得参加的。第二项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跟横店在同一天10月31日来举办的2021年的温州马拉松比赛。温州马拉松呢现在也已经是开始了自己的报名的工作，这也是2015年首届比赛以来举办的第6届赛事哈。今年同样是分为三个组别，全程马拉松组别共5000人，半程马拉松组别8000人和欢乐跑5000人，总 规模呢是1.8万人。而且呢，今年的温州马拉松啊，还将同步开启叫城市团体赛。团体赛呢，限全马和半马两个组别，每队人数呢不少于10个人，上限20人。而且每队当中至少有一名队员为女性。参赛成绩取每个跑团当中前10名选手的成绩进行累计，用时最少的跑团是获得优胜。前8名的跑团呢，都将会分别的给予奖金。对于马拉松爱好者，特别是浙江的马拉松爱好者来说呢，这最近一段时间可以说是幸福来得很突然。刚刚我们说到的横店马拉松包括温州马拉松以及嘉兴马拉松，还有杭州女子半程马拉松都是相继官宣定档了起跑的时间。可以预见下半年的浙江马拉松将会迎来一波小小的高潮好，这就是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两项优质的大众健身类的体育赛事横店马拉松和温州马拉松。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两个赛事的报名信息。下面呢，进入我们节目的下一个板块体育故事。今天呢，为我们带来分享的依然是知名的体育博主玉阳，他将会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带来足球名词往事。今天他将为我们分享的这个名词呢，叫做爷青回最近的足坛确实很多的话题都是围绕着爷青回来发生的。爷青回究竟是看到谁回了哪儿呢这个相信大家也都心中有数。马上我们就跟随玉阳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足球名词往事，听一听爷青回的故事。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足球名词往事，我是玉阳。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是爷青回。爷青回是一个很新潮的词汇，但是创造它的人都是年纪稍大带点沧桑的，因为爷青回指的是爷的青春又回来了的意思，一般是指那些知名的人、经典的动画片、游戏、影视剧等重新回归或复出。网友们通过爷青回这样的梗来表达自己青春时期出现的经典事物重新回来的一种感慨。在足球圈当中，这个夏天爷青回的桥段不少，比如阿莱格里重回尤文图斯，安切洛蒂再度执教皇马，以及我们今天的主角 C 罗时隔12年重返梦剧场曼联，这些都可以被称为爷青回。8月27日，曼联官方宣布成功签下 C 罗，然而这一切还是充满了戏剧性。尤文图斯并没有清洗 C 罗，是 C 罗主动提出想要离开的。曼城是最先和 C 罗接触的球队，媒体甚至一度以为 C 罗将加盟曼城，然而事情却在3个小时内发生了转机。我们看看这惊心动魄的3个小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在 C 罗潜在下家转变的过程当中，他的恩师弗格森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据悉，苏格兰老爷子此前和 C 罗通了电话，劝说爱徒回归。与此同时，弗格森还向曼联的管理层进行了积极的游说。在收到功勋主帅的建议之后，曼联方面也展开行动。这事儿只要弗格森出面了，曼联主帅苏尔斯克亚是不敢说个不字的。挪威人甚至在卡灵顿训练基地都不敢把车停在弗格森当年的车位上，可见对老帅的尊重。而苏尔斯克亚曾经在2003到2007年和 C 罗在曼联做过队友，另外他还曾经在2007到08赛季担任过曼联队的助教，训练队内的前锋。而 C 罗正是那个时候开始转型由边锋改打中锋的。此外，里奥费迪南德也积极地劝说 C 罗加盟曼联。他告诉前队友，如果加盟曼城，就会让曼联的人十分受伤，他的名声也就臭了。相比起曼联上下的盛情邀请，曼城方面对于 C 罗则是若即若离的态度，他们从始至终都没有表现出足够的诚意。比如尤文图斯方面希望能够得到转会费，但是曼城坚决不出。再比如瓜迪奥拉在采访谈到 C 罗的时候也没有表现出足够多的热情。而且瓜迪奥拉的球队这段时间糟心的事儿也不少，一个是没斗过热刺的老狐狸列维，凯恩的转会一事搁浅， 另一个是门迪涉嫌犯罪被警方调查，或将面临牢狱之灾。门迪这事儿虽然和瓜迪奥拉没有直接关系，但是治军不严、队内风气不佳的帽子还是要被扣一下的。所以不是 C 罗不想加盟曼城，而是曼城并没有展现出像吃进格拉利什那样的诚意。 C 罗又不是没人要，何必冲你低三下四呢？于是曼联和尤文图斯立刻就展开了迅速而高效的对话，双方很快就转会方案达成了一致。据报道，尤文将得到1500万的转会费，外加800万的浮动条款， C 罗呢则和曼联签约两年，年薪达到了2500万英镑。如果 C 罗能够展现出当年效力曼联时的水准，那么这笔投资就是值得的。像当年2003年 C 罗从里斯本竞技加盟曼联，初入老特拉福德的 C 罗当时还被球迷称作是小小罗，尽管只有18岁，但 C 罗的亮相让苛刻的曼联球迷惊呼天才。然而成长的路并没有那么一帆风顺，他先是被称为跳水罗、假摔罗，经过了三年的淬炼， C 罗终于破茧成蝶，成为了红魔的绝对核心。2007-08 赛季 ,C 罗迎来了职业生涯早期的巅峰，他带领曼联拿到了联赛冠军和欧冠冠军，并毫无悬念地获得了那一年的金球奖。然而啊 ,2009 年夏天 ,C 罗为了追逐他心中更大的舞台，最终选择加盟皇马。这样的逃离一度让曼联球迷感到愤怒。但离开曼联的这些年， C 罗从来没有说过老东家的半句坏话。即使在老特拉福德面对曼联进球的时候，他也没有选择庆祝，并且他还用自己极其自律的表现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尊重。他和曼联的恩怨也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淡化了。现在 C 罗回来了，那个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小小罗真的回来了。离开曼联的12年， C 罗从24岁变成了36岁的成熟的男人，但他内心对于足球的那份炽热从未熄灭，甚至燃烧得更旺。而对于曼联球迷来说， C 罗的回归是这个夏天他们最好的礼物，也可以看作是曼联高层向球迷释放的友好的善意，希望大家都别闹了，也别再抗议了，回到球场踏踏实实看球不好吗？36岁的 C 罗已经不在巅峰，但是他在尤文图斯的三年时间仍然可以打进超过100个进球，他依旧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得分手之一，因而他仍然有能力帮助球队争夺更多的荣誉。 C 罗和曼联的再度结合可以说是命运最好的安排， C 罗渴望在职业生涯的末年再度冲击冠军，同时希望新的俱乐部如家一般给予他足够的支持和信任，这是其他的球队都难以做到的。同时曼联也需要 C 罗这样的超级巨星，一方面可以帮助曼联继续扩大自己的商业影响力和财政收入，另一方面曼联已经快十年联赛无冠了，并且屡屡在关键场次丢掉冠军，他们缺少的就是 C 罗这样的大场面球员，这样能够带领球队的领袖。就像弗格森向曼联高层举荐 C 罗时说的那样，这个人能够激励年轻人变得更好。292场比赛，118个进球，并且附加69次助攻，这是 C 罗当年在曼联留下的数字。曾经很多人认为这些数字会永恒的定格，但生活就是如此的神奇， C 罗又回来了。他将扩大这些数字，并给曼联注入新的元素。然而 C 罗的加盟带来的代价也是需要考虑进来的，比如过去两年苏尔斯克亚的舰队思路一直是放弃短期行为着重长远，球队要有自己的 DNA， 于是提拔了格林伍德，留住了卢克肖，签下了万比萨卡、丹尼尔詹姆斯等新秀，虽然一时看不到成果，好歹咱们也走在正确的道路上。C 罗这么一来，曼联的长远计划立刻让位于短期行为，在 C 罗面前，什么未来、什么基础、什么风格，通通都要发生改变。哪怕 C 罗的合同只有两年，但是年轻人为他让路，被闲置两年，这又是什么结果？ C 罗当年如果被耽误两年，还会有他的今天吗？而这个决定竟然是由弗格森由幕后推动， 更让人震惊到无言以对。索尔斯克亚确实服从了老恩师的决定，他在媒体面前也展露着笑容，但他的内心深处是否会赞成这一决定，他手下的孩子们是否高兴，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了。这是媒体看不到的，曼联更不想让你们看到，不然从哪里来的流量呢？先把一个少年郎漂泊多年后回家的故事包装好了再说吧。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当年不在穆里尼奥带队的时候就果断砸钱给他提供满意的人手呢？就算那个时候砸不来 C 罗，但是砸一堆明星又有何难？我们再看场上的细节， C 罗是要踢左路的，那曾经是博格巴最得心应手的位置，那也是他发挥最佳的区域，如此则博格巴必须要回到他经常闯祸的中后场，从而挤占麦克托米内、弗雷德和马蒂奇其中一人的位置，连环效应之下，曼联的左路很有可能成为对手重点打击的区域。我们不能断言 C 罗一定不回防，但是他得回防到什么程度，他的身体是否支撑得了？如果真的不回防，那么索尔斯克亚又怎么调配人手或变阵呢？确保卢克肖这一侧的安全。如果让 C 罗踢中锋，那么格林伍德和拉什福德应该为他让位吗？无论如何， C 罗的年龄摆在那里，不可能扛一个赛季，索尔斯克亚也不善于轮换，万一在赛季末尾赛程密集之下， C 罗发生了伊布拉希莫维奇上赛季那样的不幸重伤，这么赌值得吗？哪怕只有两年， C 罗成为曼城的一员真的就不能接受吗？那么当年为什么曼联又能接受他坚决的加盟皇马呢？并在过去的七八年里屡屡接受曼联被 C 罗当作续约加薪的幌子，甚至在皇马时他个人想续约，他都要把曼联抬出来要个好价钱。 C 罗在离开皇马的时候是没有考虑过曼联的，甚至在接洽曼城时也不曾考虑过曼联。为什么？因为曼联给不了 C 罗想要的冠军，冠军对于 C 罗太重要了，一如穆里尼奥需要冠军，这是他们擦亮招牌的法宝。当其他的去路都走绝了， C 罗又投入了曼联的怀抱，多年的浪子回家了，多么感人的卖点。曼联确实爱 C 罗，但 C 罗爱不爱曼联，这是要打个问号的。生意场上的事并没有文章写得那么美好。就像尤文图斯和 C 罗的携手，三年前的海誓山盟言犹在耳，然而三年一觉，双方梦醒，是该分手了。我们之前在节目中就说过，阿莱格里回归尤文图斯帅位之际，就是 C 罗离开之时，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罢了。因为 C 罗改变不了尤文图斯已经衰老的阵容，略显艰难的财力，这些并不是 C 罗的错，他是一只超级猛兽，起码是哥斯拉级别的，可是尤文图斯只是一条贪吃的蟒蛇，非要把它整个吞到肚子里去，结果撑破了自己的肚皮。 C 罗的加盟更需要强力的主帅和豪华的配备团队，这些尤文图斯都给不了他。 C 罗超神的战斗力和尤文图斯日渐羸弱的成绩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诚然，疫情对尤文图斯的财政是巨大的打击，但是没有疫情，尤文图斯显然也没有准备好，更没有想明白怎样使用 C 罗，怎样通过 C 罗使俱乐部的利益最大化。特别是阿涅利竟然钦点菜鸟教练皮尔洛为主帅，结果尤文图斯两线溃败， C 罗对尤文图斯的耐心已经到了尽头，双方合作告终已不可避免。而在阿涅利认错请回阿莱格里之时，这也意味着 C 罗必须和尤文图斯分手了，因为阿莱格里的条件是以迪巴拉为核心，再也不接受 C 罗凌驾全队之上的地位。 C 罗和他的团队心知肚明，上赛季 C 罗在意甲最后一轮对阵博洛尼亚提出不出战，已经向尤文图斯的高层释放了非常明显的信号，他自己需要重新思考未来。然而尤文图斯并没有做出足够的应变策略，直到八月底 C 罗最后摊牌说他真的想要转会了，这才慌了手脚，说 C 罗不给俱乐部一点准备的时间，这明显是甩锅的行为。小阿涅利任性了三年，玩了一把高端，现在终于要重新面对现实了，今后尤文图斯还是得重新回到当年低调务实的策略。但是阿涅利也会发现， 在 C 罗清空了自己的衣柜之后，尤文图斯忽然什么都不剩下了，管理层昏聩无能，球队打散重建，球员实力今非昔比，除了忠心耿耿的阿莱格里在家枯坐两年，什么地方也不去，甚至拒绝了切尔西和皇家马德里的邀约，就是为了帮助尤文图斯重拾残局，这对阿莱格里而言也是一项挑战。 C 罗回归曼联，表面看确实是爷青回，只是这背后的林林总总并没有人们看到的那么的美好，或许这就是现实吧，这也是生活，人们努力相信这个世界是温暖的，可是很多艰辛和苦痛要远远复杂的多，所以别想那么多，既然爷的青春回来了，那么就像正值青春年少一般，做个简单纯粹的人，毕竟人生才有几个梦回峥嵘岁月的时刻呢？不信你去问问英超开局三连败一球不进积分榜垫底的阿森纳，哪个人不想回到2003-04赛季亨利大杀四方的年代。退一步，温格如果能回归阿森纳，他们肯定会感动得热泪盈眶。珍惜吧，哪怕只有两年。好了，这就是本期足球名词往事的全部内容。今天我们的关键词是爷青回，代表事件 C 罗重回曼联。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玉阳，我们下期再见。 好，非常感谢玉阳带来的分享哈。到这儿呢，今天超级铁团上半部分的节目呢，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哈。咱们稍事休息，进一小段的片花还有广告。下半段的界内界外节目当中，我们还会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关于体育运动的那些事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锁定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咱们稍事休息，稍后再见。 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界内界外啊，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各位好，我是论论。在今天的界内界外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要一起来聊一聊 F1 哈，聊一聊赛车运动哈。啊，确实我们节目已经有一段时间哈没有关注 F1 赛车这项运动了，但是确实 F1 呢，在近一段时间哈是出现了很多哈比较爆炸性的这个新闻啊，也是吸引到了很多这个体育迷的关注。而且现在的这个历史节点哈，其实也是 F1 这项运动啊，或者说 F1 这个联盟，它即将要经历一波比较大的变革的这样一个历史节点。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跟大家一起好好来聊一聊最近一段时间的这个 F1 的局势的变化哈。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哈是知名的汽车媒体人李银哈，欢迎李银的做客。 嗨，大家好，我是李银。 这个为什么说 F1 最近一段时间吸引关注比较多呢？就在我们录制这期节目的当天，我看这个出了一条新闻啊，也看很多的这个朋友都在发说青春结束了哈，说爷青没了哈，说莱科宁退役了。一名 F1 的老将，应该已经驰骋赛场差不多20年吧？ 是的， 20年的时间哈，说这个赛季结束之后呢，决定不来了啊，决定就此退役。有很多的朋友哈都发了这个相关的这个链接哈，也是可以看出来，其实，在最近的这几十年吧，其实大家很多朋友对 F1 这个赛事还一直保持这种关注哈，包括莱科宁这种老将，从他开始出道就吸引了很多叫这个什么冰人啊，莱科宁冰人本身就是来自北欧的，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包括莱科宁退役，包括在之前刚刚结束的这站叫比利时大奖赛当中哈，是因为天气原因，所以这个赛事呢是经历了一些的波折，在赛后也是引发了巨大的争议。这个争议来源于几方面，一个是在这个积分方面，我看很多车手说 这个最后的积分是减半，那他们表示这个不可理解。当然上一次也有这个减半的情况发生，但是非常少。我看在历史上上一次应该已经追溯到十多年前才有这种积分减半的情况，所以 F1 联盟呢也在说将会重新审视这种积分的规则哈，包括观众啊意见也很大，说这个暴雨当中你随随便便跑几圈，我们还在坚守哈，也没退场，最后你跑几圈就完赛了，觉得太草率了。所以由这个比利时大奖赛呢，也是引出了很多的争议，包括联系到2022年，也就是下个赛季即将实行的 F1 的很多的技术的革新以及这种规则上的这种革命。其实 F1 就是像节目一开始说的，它处在现在一个很关键的这样一个历史节点。我觉得咱们先从上一届这个上一站的这个比利时大奖赛开始聊哈。我知道李林每届每站比赛都会关注， 都会看 了，那场也看了哈， 看了啊， 从头就开始下暴雨。 对，因为本身其实在正赛之前每一站比赛都会有练习赛，都会有排位赛，然后在整个的这个排位赛阶段，其实我们也都会去关注到整个比赛的进程，包括最近这些车手的状态吧。理论上啊，正赛当天我们差不多是在8:30、8:40就打开某个 APP 啊，就是在转播的，包括央视啊，会去看这个比赛的目前进程。然后从这站，其实大家都很期待，是因为这是下休期之后的第一场比赛。所以在上半阶段的时候，所有的车手都争的应该说是头破血流，特别的激烈，尤其是头两位，一个是汉密尔顿，一个是维斯塔潘。 是， 两个人就在积分上一直是互相的咬，包括在比赛的进程当中超车也是非常的频繁，然后包括每一站可能也会有退赛，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刚刚这个汉密尔顿是反超了维斯塔潘，领先了一小部分而已，然后大家会期待说在比利时的这个斯帕这条难度很高或者说危险系数很高的这条赛道上，两个车手会不会有什么太激烈的碰撞。因为上一次也就是刚刚发生在银石赛道上的那次碰撞也引起了很多的争议。一个是赛车线的选择问题，一个是车手的驾驶方式，包括车队的这些进站的策略和安排，可能都让大家觉得说，哎，今年的 F1 会比去年因为受疫情影响的缩短了很多的 F1 要好看很多。所以那天晚上呢，其实我也是很早之前就做好了这个生理上的这个准备啊，然后像当地的这个车迷一样，也准备好了一些零食啊之类的，开始。因为每场 F1 可能对于喜欢 F1 赛事或喜欢赛车运动的人来说，都算是一个像综艺晚会一样啊，像春晚一样这样的一种盛宴。所以准备好了之后发现，哎，这个比利时的大雨依然没有停。因为其实在赛前从练习赛的这个阶段就已经知道了说很有可能会影响到正赛的这个进程，但是呢，当天下午进行的，比如说 F2、F3 的赛事，包括保时捷杯的这个赛事，也是在大雨当中正常进行了，所以大家可能对本身的正赛继续延续啊，哪怕推迟一点，哪怕有一些雨中的大战，也还是很期待的。没有说完全没有过说那种这个比赛可能会黄这样的心态。所以8:40左右这个比赛开始，从开始之后进入到这个所谓的热身圈、暖胎圈，然后就一直被搁置，一直大差不多吧，就是各种信息传出来以后搁置了将近有3个小时。然后咱们迅速的去总结一下这个现场，复原一下现场的话，那就是安全车带着这些车跑了2-3圈，然后最后赛会决定说不玩了啊，我们不开了。所以也符合了所谓的这个两圈规则啊，跑出去2圈了，而且从领先的车手也就是维斯塔潘的这个车轮来去算，他已经压过了这个停止线2-3次了。所以 OK， 这个比赛成绩所谓有效。所以现在大家可能在积分上看到的这个效果就是他和汉密尔顿都是0.5分，会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积分。 对对， 但是反超的这个，因为汉密尔顿是拿到了3名，然后维斯塔潘是拿到1名，本身的积分差上又缩小了，所以大家可能也会更期待说这场比赛，现在因为本身它是一场应该说非常激烈的竞争，非常激烈，甚至有可能会出现很多次赛道黄旗，也就是小事故，和甚至于红旗，就是剧烈的冲撞，包括车辆报废的这种状态，也就是说都期望的可能啊，雨中作战当中会有更多的这样小插曲出现。最后没想到就是熬到了夜里2-3点，发现这场比赛索然无味。所以不论是我们自己吧，比如说中国的车迷，坐在电视机前的人，还是说现场的车队车手，我觉得最心疼的就是现场的那些观众。因为你知道，就如果要是看一场 F1 比赛， 他是基本上大家都会买套票， 嗯， 也就从前面的练习赛、排位赛， 嗯， 一直到正赛，我连续三天都会来去看， 嗯， 所以这个心里的火啊，已经燃烧到了极点，对吧？大家已经对这个整个排位赛的感觉，包括车手们之间的竞争，已经非常的期待了。到最后干等大雨当中啊，真的是买好了啤酒，买好了薯条，干等了四五个小时，最后公布说来比赛取消，最终的结果就到这儿了， 嗯 啊，也不算完全取消吧，就是结果就是这样了。所以这四个小时可能对于所有人来说都非常的煎熬，当然可能因为本身我在汽车做，在做汽车媒体，所以除了自己内心的感受，也会去关注一下现场的一些状况， 嗯 嗯，这里面其实特别好的就是，你像以往如果会出现这种重大的事故也好，或者说天气原因造成的比赛，停止啊之类的，我们可能只能从转播的画面当中看到赛会的信息， 嗯， 从这个信息当中可能通过解说去分析，就大家一起去琢磨说现场到底发生了什么， 嗯， 然后包括之前的转播可能这些摄像头啊也没有那么多，现场的这个摄影师也没有那么多，所以不会关注到每一位车手每一个角落当中的信息。然后自从这些技术更新了之后，我们现在最让我们觉得最舒服的地方吧，就是可以时不时的听到所谓的 team radio， 嗯 啊，可以听到赛会的方面跟车队之间的交流， 嗯， 也可以听到车队跟车手之间的交流， 嗯， 所以在这里面其实整个我觉得比利时这场比赛充斥的就是很急躁的这个情绪， 嗯 啊，包括到后来大家就变成了无奈，因为在整个的转播画面当中，我们甚至看到了有些车手，比如说英国的诺里斯，来自于迈凯伦的这个车手，直接就是跟他的工程师躺在一块儿，俩人睡着了， 嗯 啊，然后赛点车队阿尔滨车队啊，阿尔滨车队的这个车手自己回到了休息室，可能没有拍到这个画面，但是他的工程师三个人在一起斗地主啊，不是到是不是斗地主啊，但至少是在打牌， 打牌啊， 对，然后也有的车手呢可能是习惯性的，比如说戴个耳机啊，包括有一些比如说像红牛队的佩雷斯，因为他在整个赛事的暖胎圈就出现了一个重大的事故，就出现了红旗，所以他的车一开始是赛会说你只能直接退出了，因为没有正赛开始你不能维修，但是因为天气的缘故一直在推迟推迟推迟，所以我们也是通过这个 Team Radio 得到的信息说红牛车队被允许说维修他的赛车， 嗯， 所以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工程师手上的活儿，啊，非常棒， 嗯， 在短短的这么几十分钟之内就把整个的车完全修复好了， 嗯， 所以他最终还是获得了一个从维修站出发的机会，虽然最后啊依然是一个最后一名， 嗯， 但是整个是比赛在延迟，不断的延迟，但在这个中间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小插曲， 嗯， 其实大家的这个视角变宽了以后也能感受到不一样的这种比赛赛事的结果，或者说整个进程吧， 嗯 嗯，但是我其实自己去看这个赛事的时候，嗯，确实发现了有一些让我觉得哎呀着急这个地方，是在于赛会肯定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包括规则的考虑，会去做一些所谓的举动， 嗯， 或者所谓的通知，嗯，给到车队，但车队呢也会传播给他的车手，包括已经进了维修区全部红旗之后，车你可能不能大动，但是车手之间可以会进行交流，包括跟车队可以面对面的交流，在这里面我们更多的其实看到的这个转播画面里面，一开始车手们都是非常急躁的， 嗯， 就是大家既然作为职业车手，肯定每一场比赛都是想赢， 嗯， 因为这个东西一啊肯定是跟奖金挂钩，对吧？二呢是这作为他的职业，他对于整个的这个赛车运动也好，对于自己的这个职业身份也好，是非常尊重的， 嗯， 所以嗯，你知道每一个车手在整个的正赛或者说每一场比赛之前是需要比如说调动自己的身体状态精神状态， 嗯， 然后包括之前的赛前的这种身体训练都是要很长的一个过程，所以而且精神的这种集中度一旦被打破了以后，都知道 F1 的速度非常快，而且在大雨当中，在斯帕这样危险度比较高的赛道当中，所以一开始所有的选手可能瞬间的那个感觉都是生气，都是愤怒，甚至有一些就是完全精神崩溃的那种状态哈，就会让你觉得说好心疼他们，但是有一个我觉得自己就是我自己觉得会需要增加的点，就是未来是不是这个国际汽联可以考虑一下，在 F1 比赛当中如果出现了各种问题，那车手的意见到底重不重要， 嗯， 因为这场比赛我们更多的其实看到的是组委会做出的决定， 是 啊，安全车出来带了好几次，然后带完了之后就又带回去，每一次可能很多车手跑到赛道上之后，因为大雨嘛，这个温度当时我记得赛道温度应该是10度出头， 嗯， 那也就是说对于赛车来说伤害很大，对于刹车片来说基本上根本到不了这个工作温度，即便它是雨胎也到不了，所以抓地力基本上没有。所以在这种环境里面，每一个车手再加上精神高度紧张，他很有可能会失误。所以很多车手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一直在抗议，一直在说能不能把红旗取消，让我们说你就算带着圈也可以，先让这个车热起来，让我们自己的身体状态能够适应起来，而不是说让我干坐在这个维修间当中愿意干嘛干嘛，等通知就好。因为从目测也好，从气象局的这种报告上来说一样，就是大家都会明确的知道说这场雨没那么容易就停，很有可能会下到晚上。但是 F1 本身的这个赛事现在新的规定当中会要求3小时之内必须要结束整场比赛，所以从一开始暖胎圈开始就已经在计时了，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很尴尬，就是正赛也算是开始了，然后没有任何车手是按照正常的发车这个状态去发车，甚至有一些车载的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这个状态是前车在前面跑，后面的车手车载根本拍不到前面的那个车的车尾，并不是说开的有多快啊，后面在这个雨中也会开启那个爆闪灯，红灯在闪烁，即便是那么慢的速度，那个雨下到的程度就是车手根本看不到，那也就是说摄像头可能还有一个清洗的功能，让我们观众能够看到前面赛道的状态，但是车手前面虽然他的这个头盔上也有一些防雨的装置，可是这个雨打过来的时候它是随时随地的，也就是说它的能见度比我们实际上看到的转播要更差，对，包括航拍的画面可能一些航拍器上也有一些清理的装置，但车手没有，所以大家会更担心说在一个完全目视区当中的盲区当中去跑是一个什么状态，如果我的身体状态和赛车状态同时也没有达到，那如果这个比赛一旦说恢复进行怎么办？因为今年的赛事当中从前半段来说就已经出现了很多问题，因为大家相对来说现在年龄层都年轻，刚才你也说到说莱克宁啊选择了这个退出 F1 吧，但是别忘了在这个赛事当中还有两位老将重新回到这个赛事当中，或者回到20位车手当中的老将，一个是维特尔，一个是阿隆索，那都是曾经的世界冠军， 是， 但是其他人呢非常年轻，基本上年龄层在20到25岁之间或者25岁之内啊，大龄车手相当少，包括还有第一位00后车手，就是来自日本的角田，在小本田车队，所以每一个新的车手或者说年轻的车手其实战斗欲望都非常强，所以我们经常在前半段的赛事当中啊经常能看到很多所谓的斗牛的这个状态，就是无论是老将还是新手都是憋着一股劲儿，甭管我的车是好还是不好，是行还是不行，甭管我的车队的调教能力怎么样，一旦到了赛事当中，到了比赛当中，我一定会咬死你。有机会我一定选择超车。对，所以其实今年的 F1 观赏性会比往年要强很多。而且没有那种所谓的说我就是王者这种状态。比如说大家可能相对如果年龄层比较年轻的话，至少知道舒马赫。对吧，就是大舒马赫，老舒马赫哈。舒马赫当年的那个年代，甭管他跟巴里切罗也好，跟这个阿隆索配合也好，跟谁配合也好，就是在他的出现的那个年代基本上他就是王者统治级，之前这几年他退役之后这几年可能统治者是汉密尔顿，但现在有很多的年轻车手都作为了他的挑战者，甚至在今年他最大的对手就是维斯塔潘，包括再往下面数还有诺里斯，有塞恩斯，有里卡多等等，这些基本上其实都还是有能力说如果我有一台好赛车，那我有可能会站在领奖台甚至是最高的领奖台上，所以今年其实站在最高点的或者站在领奖台上的不唯一，包括有很多车手都打破了自己的这个记录，一个是跟大家的驾驶技术水平有关，跟赛车有关，那当然跟心态也有关，包括每年今年的赛事当中也会一直在评选这个每一场比赛的最佳车手，然后最近又新增了一个奖项叫超车的奖项，就最佳超车， 最佳超车， 对，这个里面会算次数，然后大家其实都会期待说，比如说攻击性比较强的勒克莱尔，这个从他当年 F2 的这个期间，大家就已经在关注了，就是不论什么样的赛道，不论什么样的天气，只要我在场上，只要有人在我前面，我一定要超过他，不论我的驾驶技术怎么样，或者无论我的攻击性多强， 我就是干就完了、啊，就是这个特点， 比较激进哈。 对，但是这个超车奖项出现之后，说到赛季结束，我们最终去数。而到现在为止，你知道最强的或者说超车次数最多的前两位是谁吗？ 嗯， 是维特尔和阿隆索。 哦， 是两位老将， 还是老将？ 对，就是两位老将也被年轻的车手带的说好啊。既然你们初生牛犊不怕虎，那我们也不能让后浪就推倒了前浪。 嗯，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两位老将也一直在竞争，开着比如说阿斯顿马丁的车，也在往前猛跑。所以其实前半段赛事给大家的心理期待非常的高。 嗯， 然后突然出现了这种大雨的天气，所有人其实期待的是好啊。F1 的历史当中并不缺乏这种所谓的雨中大战， 嗯， 但是确实啊，能见度上比这一场比赛还是要好很多的。 嗯， 我们也期待说雨能稍微小一点，然后大家换了新的雨胎，然后在这种附着力或者说抓地力并不太强的比赛当中，那有可能，车手驾驶失误的机会会多很多，即便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车手了，也一样。因为毕竟这台赛车没有那么好控制， 嗯， 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可能会出现一些小的插曲，比如说侧滑，比如说互相的超车，互相的这种追逐，那可能这场比赛会变得非常好看。就可能，三个小时的比赛当中，你没有机会上洗手间， 嗯， 对你没有机会，可能甚至你买的外卖都已经凉了啊，你的目光会一直盯在那个画面和这个排名名单上。可是最终的结果给到我们的，其实并不是特别的。舒服吧，对，会让很多人觉得说，哎呀，这场比赛我白等了， 白等了。确实是啊，这个完整的一个复盘看来之后，其实在这个规则上，就像李莹刚刚讲的，其实是也是暴露出来了，可能有一些的问题啊。 嗯， 你刚刚说的时候，其实我一直在想，因为 F1 这项运动啊，它是一项非常精密的运动。 嗯， 不管从它操控的这个赛车这部机器上，来说也好，还是从它赛事的各种的小的规则也好，其实我们会。这个发现哈，我们去隶属每一个赛季，其实 F1 都会有一些变化， 嗯， 因为它是不断的根据你这个汽车，这个汽车工业它的一个发展，包括汽车工业的发展，会反过来给这项赛事带来更多的，更多的一些问题啊，我们需要去解决。所以我们会发现，其实每一次的 F1 大奖赛开始之前，都会有规则的修订、修订、修订，不断的再修订。像刚刚李莹说到那个问题，我觉得就非常好，就是车手的话语权能不能会。更给的更多一点，就是在这种突发情况，尤其是这种比较突发的这种赛道上的及时的这种意外发生之后啊，那么车手的意见能不能有一个说所谓的上达的这样一个空间， 对一个沟通渠道 啊，沟通渠道。像现在你刚刚说了，其实这几年随着赛事很丰富，再回溯一下，比如说20多年前、30多年前这种 F1 的比赛，可能我们收到的这个转播的这种信息是很单一的，只能凭着解说去看。现在看转播的各种的这种信息获取也非常的方便，比如说我们可以听到广播， 对， 听到广播会知道及时的一个沟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刚刚说到了有赛会和车队之间的广播，包括每个车队跟车手之间的广播， 嗯， 啊，这种都是我觉得很挺有意思，包括车手跟他们的沟通跟交流。 对，有些车手脾气很大，这个情绪我们其实也能从这儿看得出来。 对，但是呢，未来可能这些比赛又暴露出一个问题，就是车手的这个权利能不能？有一些的保障，比如说，还有我们说到这个积分的问题，因为最后我们看到这个出现了0.5这种积分， 对， 其实很新鲜哈。可能很多的朋友，比如说年轻一点的车迷，看比赛这个时间不是特别多，看几年的，可能都没太看过这种0.5情况的这种发生。 嗯， 这种情况确实发生的非常少。但是我看，其实车手的意见也很大，又不止观众意见很大，车手觉得。这样的话，其实对他们的比赛结果，他们觉得无法接受这个结果，说凭什么赛到这儿就完了？我凭什么只能拿这些分 儿啊？对，因为最终的其实积分给到的方式是按照所谓的排车发车的这个顺序，这个排名去给的。 嗯嗯，所以其实他们也没有觉得说我好好去比了一场比赛， 嗯， 然后却莫名其妙的就被发了这个分数。 嗯， 所以这个车手。未来这个能不能有空间，我觉得也是规则当中非常重要的这么一部分啊。当然其实下面就说到这个新赛季啊，新赛季下个赛季哈，有很多这个规则的变化。当然今天节目呢时间有限，我们这个刚复盘了比赛，也看出了很多的问题。那下个赛季呢，可能会针对这些问题，包括前几个赛季一些遗留问题，下个赛季其实有一波规则的比较大的这种革新啊，我们也会在明天同一时间的这个界内界外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请李莹来跟我们聊一聊哈。后面一些规则的变动哈，比如规则变动都是集中在哪些方面，以及这些变动显示出了整个的联盟他们更想